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 今天的妞妞说事儿呢，我们接着来说公交物语之四，声控刷卡器。有一天呢，在公交车上，售票员呢拿着这个刷卡器啊，走向了一位刚上车的大姐。那位大姐非常配合地掏出了公交 IC 卡，在那儿等着。这时候呢，售票员走到了大姐近前，售票员说：“您好，请刷卡。”那位大姐二话没说，非常专业地把卡放在了刷卡器上，等着那亲切的“嘟”的一声的出现。售票员提醒说：“您得说到哪儿呀？”大姐眨眨眼，很困惑地望着售票员说：“怎么还得说话呀？”售票员一愣，随即说：“对呀，您不得说到哪儿吗？来，您说。”这倒新鲜哈！那位大姐若有所思地望了望那个刷卡器，嘟囔了一声。随后，只见她弯下腰，把嘴凑近了刷卡器，一字一顿很认真地说：“我到六里桥。”说完，大姐抬起头问售票员：“这机子应该够灵敏吧？您看这样可以吗？” 你说一下这人真人真事儿，不是不是编的。 哎，这个为什么让他说呢？ 因为他以为 那是声控的。 拿着那个麦克风说，拿那个麦克风你给他解释。 不是，就是售票员让他说到。没 个必要啊，他不是有自动 有这个 必要。对，你得告诉那个售票员说你去什么地方，然后他 是那种手持的，不是那种自动的，就是你上车刷一下就完了。你 对，是手持的那种， 是九字头开头的。 对 对 对 对 对， 嗯。然后他以为那是声控的。 对。所以谁要听到这谁都得懵。 然后对着刷卡器就说：“我到六里桥。”非常认真的。 那种手动的。 对，我说了呀，说他手持着那个刷卡器呀。 你把那关了吗？关了。 没有。 给你提供另外一个素材，也是关于公交车刷卡的。 说。 因为公交车停了，然后一个打扮非常时髦的一个姑娘就上了车了，然后就撅起屁股都往上面一抵，啪的一下。